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58章，顾文敏那边真的嬲了，不过神情又好像已经平复了下来，看不出先前的怒意。佢呢一啲咁样嘅显山不露水嘅架势，就等到我心里面更加发虚，心諗平日顾大美女都系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嘅，冇諗到而家嬲起上嚟真系山雨欲来风满楼啊。哎呀，我睇都系要顺住佢啲，未来嘅老婆仔真系唔能够咁激嘅。而家啲男人已经唔流行跪洗衣板㗎喇喎，佢哋而家要跪主板嘅，为咗我嘅后半生我都係要氹下佢先得。佢而家话要同机械人四个去救人，咁我自然都唔能够置身度外㗎，所以我只能够即刻表忠心，我讲我唔係话唔救，头先就算係提个意见啫，既然你哋已经做咗决定，咁我哋当然亦都唔能够落后啦，大家共同进退㗎嘛，一起救人，就算真係出咗事亦都算我哋英勇捐躯，咁得唔得呀？顾文敏黑捽捽嘅眼睛不冷不热咁望咗我一眼，表情僵木，不过可惜佢呢啲功夫训练未到家，佢喺嘴角忍住若有若无嘅笑意俾我捉到，我即刻松咗啖气，心諗我呢个老婆仔都唔係一个鍾意记仇嘅人，只不过今次为咗氹佢就要攞条命去搏，唉，睇嚟以后嘅日子真係难挨呀。豆腐见到我而家咁样缴械投降，即刻变晒面色，压低把声咁讲， 喂，你咁嘅死人变态呀，平时对我呢就冷冰冰，好似我争你钱咁，而家点解一撞到女人就即刻能说会道，喂，究竟系兄弟重要定系女人重要先？ 我讲，哎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啊。 咁既然系兄弟重要，点解啊？我每次食公仔面嘅时候你都要抢我嗰条赠品火腿肠先？ 我讲，边个话兄弟重要噶？梗系女人重要啦！ 啊，喂，你头先唔系话唔通手足都比唔上衣服啊？ 嘿，咁你又唔知啊？跛手跛脚嗰啲咪照样出街，但系如果你唔着衫，你敢唔敢出街啊？豆腐一听就即刻俾我啃住，瞪住只眼，一句话都驳唔上。我话冇理佢。对于呢啲连抢佢火腿肠都要记仇嘅人，我已经唔想同佢交流啦。既然大家都一致决定要去救人，咁就真係要商议一下点样进入食人灶里面嘅对策啦。对于呢啲食人螺旋灶过于密集，所以我哋嘅木筏係唔可能咁罩入去嘅。不过林教授不愧为真係人老成精，先前我哋几个争执嘅时候，佢已经諗出咗一个主意啦。我哋嘅木筏一共有三个，虽然面积大，但係都好薄下㗎啫，一啲都唔重。我哋就可以采取搭桥嘅方法去前进。咁就即係讲企喺个木筏上边，将后边嘅嗰条木筏就拖到放喺前边，然之后啲人又再企喺前边嘅木板上边，就系咁交替而行，再加上水嘅浮力拖住呢啲咁嘅木筏呢，就应该唔难嘅。充其量比我哋蛙船要慢啲嘅啫，但系速度亦都唔会话太耐。嗰把好似人咁嘅叫声嘅奇怪声音，时不时又响起，时不时又冇声，就好似总喺度提醒我哋嗰个人仲喺度活着。之前我虽有顾虑，不过既然决定救人就要全力以赴，多年嘅创业经验话俾我听，做事三心两意缩头缩尾嘅人呢，最终都会被淘汰嘅。既然落定咗决心，咁就要攞条命出嚟走到底啦。好快 我哋嘅木筏喺手工嘅移动之下，就已经进入咗螺旋灶入边。拧个头望下身后边，冇几远就系蓝色嘅海洋，但系向前一睇，一片嘅血红。大家就竖起耳仔嚟听嗰个声音嘅动静，嗰个声音似乎系喺西北方位传嚟嘅。喺行进嘅过程里边，之前嘅嗰块金属物好快就拉近咗距离。林教授想知道究竟系咩嘢遇难，于是我哋就稍作停顿，用挖蘑菇用嘅铁推子将嗰样嘢勾过嚟。所谓嘅铁推子呢，其实就系对付自来石一类咁嘅工具，主要系针对一啲喺地宫里面反锁嘅机关。前边系一个几字形，用嚟勾嘢就特别顺手嘅。嗰样嘢好快就被勾到过嚟啦，凑近一睇，众人都大惊失色。嗰、那个边度系咩金属啊？显然就系一个白雪雪嘅骨头。呢样嘢由于俾食人做阻拦，所以就冇沉落去，上边一啲嘅皮肉都已经冇噶啦。喺阳光嘅照射下边，反射住光芒，就好似金属咁。大家一睇系人骨，个个都紧张起上嚟。睇嚟呢一个系真系俾食人螺旋灶所啃噬嘅。佢到底系咩身份呢？飞行员、船员、旅客，呢啲我哋真系不得而知啦。身处喺呢一片食人嘅植物里边，一切都要更加小心。大家就系喺呢个心情沉重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发现，就喺我哋左手边冇几远嘅食人灶上方，散落住一啲嘢，就好似喺一堆红色嘅血肉上边嘅一只乌蝇咁，一下子就吸引咗我嘅目光。嗰啲似乎好似系漂浮住嘅衣物，又似乎系一个包裹。我啊对操纵木筏嘅机械人四个讲。诶，先过去嗰边睇下，里边好似有啲咩嘢咁。由于时间紧迫，佢哋四个亦都夹手夹脚，嗱嗱声迅速行动。冇几耐，我哋就移动到去嗰堆嘢嘅旁边啦。嗰度系一条库，浸喺个海入边，覆盖住喺食人灶上边。嗰条库有啲沉甸甸嘅，好似里边装住啲咩嘢咁。顾文敏啊，踎低身。将个裤个袋口拉开一睇，咦，系手机。跟住佢就将个手机揞咗出嚟。除咗手机之外，仲有一个细细嘅电话簿。而家啲人大部分都将电话号码存咗喺手机嘅通讯录入边，但系呢，一啲做生意嘅人就鍾意用电话簿嘅，因为佢哋认为手机嘅通讯录就唔系好安全。但呢个手机丢失咗，里面的内容就好可能会泄漏，造成咗嘅损失就真係难以估计。我自己以前都用电话簿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啲唔太光彩嘅号码呢，我从来都唔会记喺手机上边嘅，都係写喺电话簿入边。呢部手机已经水淋淋㗎喇，按一下已经冇晒任何嘅反应。顾文敏亦都揈咗一下嗰个电话簿上边嘅水，佢讲， 可能我哋可以喺呢个通讯录上边查出呢一次遇难嘅究竟系咩人。 佢一边讲一边打开本电话簿，里面啲纸就已经浸到烂咗，翻动嘅时候就要非常之小心。除咗名能够模模糊糊认出之后，啲电话号码就已经蒙晒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顾美女嘅眉头微微一跳，佢讲， 吓，原来系咁， 好似发现咗啲咩嘢咁啊！跟住佢又将本电话簿递俾阿林教授，指住其中一度讲： 你睇 呢一啲事，以前呢佢系第一时间俾我嘅，而家睇嚟佢可能真系仲嬲紧我。豆腐好好奇，即刻凑埋去睇咗一眼，神色就突然间变咗，嘴里边说一声，今日倒抽一口凉气讲。 原来系咁样， 我而家就有啲摸不着头脑啦。我话讲，喂，你哋究竟喺度讲乜嘢啊？ 喺呢个时候，林教授先将本电话簿摊俾大家睇。我只系睇咗一眼，亦都呆住咗啦。因为上边有几个模糊嘅字，显然写住唐光泽嘅名，后边仲有一串睇唔清嘅电话号码。咁睇嚟，一切就不言而喻啦。当时唐光泽一班人就肯定俾呢个海盗劫持咗上船之后。可能就是有咁嘅一啲人冇咩用处，或者亦都冇咩绑票嘅价值，所以就俾啲海盗啊抌咗落海。当然亦都可能有其他嘅原因呢，我哋而家就不得而知。咁被掉咗落海嘅人顺住海流就四处漂流，艰难咁逃生，最后边竟然就遇到咗呢啲咁嘅食人族，最终就落到咗咁嘅下场。豆腐就讲：，唉，睇嚟唐光泽父女真系会将我哋往呢边带，系想我哋救佢啲亲戚啊！我就谂起咗头先嗰个好似人又好似兽咁嘅声音，总系觉得有啲唔妥。被掉咗落海就系咁几个人啫，即便流落到呢度，亦都唔可能喂饱咗成片嘅食人灶噶喎。呢啲食人灶，肯定仲食咗啲咩嘢？如果仲有生还者嘅话，咁佢又点解唔会被食咗呢？呢啲问题我一时都谂唔出个所以然，大家亦都只能够暂时放低，继续就向住原定嘅方向前进。随住距离嘅拉近，我哋就察觉到有啲唔对头啦。先前你由于隔得远，啲声音听起上嚟呢就模模糊糊，似是而非，又好似人又好似兽咁嘅。我哋当时先入为主，以为就有人落难，但係而家嚟嘅声音已经好近，嗰个声音依然都唔变，仍然係唔似人嘅声音。林教授竖起耳仔慢慢咁听，佢就推测咁讲：呢个绝对唔系人，之前我哋搞错咗啊！呢个声音好似系某种鲸鱼嘅叫声喎，我就未听过鲸鱼嘅叫声。不过据说鲸鱼就好少出声嘅，喺好耐之前，仲有生物学家认为鲸鱼系一啲哑巴嘅动物，但系随住后来深入研究同埋解剖。人们先发觉原来鲸呢真係有声骨嘅，其实係可以发出声音嘅。据说呢鲸鱼嘅声音就唔会特别大，但係可以传得好远，而且有啲似海豚咁嘅声。林教授咁一讲，我觉得嗰啲声音真係有啲似海豚喎，但係同海豚尖利嘅声音唔同，我哋而家所听到嘅声音係比较沉闷，虽然唔系好大，但系就清晰咁样捐入咗我哋嘅耳底入边。我恍然大悟，我讲唔怪得知呢啲食人做一个一个食到发晒红啦，佢哋肯定系困住咗一条鲸鱼。阿英一听啊，打咗个冷震，讲：哎呀，呢个咁真系太可怕啦！李宇啊讲：我谂佢哋困住咗可能唔止一条啊，唔係嘅话我哋而家都听唔到声音啦。我就顺住前边嘅方向望过去，尽头嘅地方食人族一滴咁样喐得好厉害，好似里面有啲乜嘢嘢喺度挣扎咁，而我哋先前听到嘅声音就好似係喺嗰度发出嚟嘅。林教授又讲鲸呢是一种比较珍贵的海洋哺乳动物，既然我们遇到了，亦都不能够不理，我看它应该就可能被困了在这里，我们要想办法将它搞出来才行。对于林教授的这些这样的决定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鲸这一样东西从恐龙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生物，佢哋系由陆地上边进化而嚟嘅，虽然而家生活喺海里边，但系佢哋唔属于鱼类。近几年海洋环境被破坏， 加上人类嘅捕杀，呢种咁样嘅古老化石嘅数量已经达到咗一个岌岌可危嘅地步。以林教授嘅个性，绝对系唔会放任一条鲸鱼被困死嘅。咁睇嚟，而家佢系宁愿自己去死，亦都唔舍得俾呢条鲸鱼死。